匈牙利劳工党19号在网站上载了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《祖国解放战争的历史性胜利和人民军的任务》。